福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本月15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10点，本市将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防空警报示明，以帮助广大市民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提高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这是北京连续第5年在全民国防教育日这天示明防空警报。本市推出第5批知名专家团队，今天起同仁医院、朝阳医院、积水潭医院等12家市属医院将新增32个知名专家团队。相关的知名专家不再直接对外挂号，出诊患者需要经过团队医生进行首诊，届时北京的知名专家团队将达到150个。现在公交车路线图也能报站了，您听说过吗？记者昨天从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全市已经有5000辆公交新车配置了实时电子显示屏，与地铁电子显示屏类似，乘客可以随时了解车辆的行进情况，获知下一站信息。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正在举办当中，活动会持续到11月中旬。菊花节期间，北京国际鲜花港、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等公园景区设置6大菊花展区，3200多个品种、100万多盆菊花相继亮相，在未来2个多月的时间里半亮京城。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历史类新书《源头活水》近日出版。本书主要分析了诸子四书章句集注所建构的理学系统特色。作者由明清之学入手，结合四书章句集注，通过与《论语集释》《孟子自义书证》等书的比较，理清四书构建理学的来龙去脉，梳理出诸子著书中理学特色的部分。清冀同文馆及其师生一书近日出版。同文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展开自强运动而设立的学校，以培养外语翻译官为宗旨。本书涵盖了同文馆成立的背景、历史经过与演变、中外教习等诸多方面，探讨了同文馆学生的生平志业与成就。新近出版的《明清学校日常生活史》旨在挖掘明清时期国子监、抚州县学、书院、私塾等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日常生活、教学活动、社会活动、服务活动以及学生的学习生活、日常生活等，探索这些活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真正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师生和基层。英国作家勒卡雷的小说《夜班经理》讲述了退伍军人乔纳森·派因的故事。他本身并不热衷暴力，面对情人的遇害，他选择逃离伤心之地。然而，一个军火商的出现，使他抓紧了命运递来的复仇之剑。日本学者出口保夫所著的《区块链》一书，论证了区块链如何能成为继个人电脑、互联网等之后的第5次颠覆式创新，并分析它将如何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塑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运作方式的颠覆性创新技术。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呢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08，欢迎您在这个周一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钟就是我们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又是一个说有戏没戏的时候到了，每个周一呢都得说说哪些在这个周末过得特别有戏，哪些确确实实一个周末平平淡淡，没有一点戏。我们又是一个小盘点的时刻，周一小盘点。 这个平平淡淡才是真啊。 说什么说？谁疼谁知道，是吧？ 这个是吧？这个上一周不知道大伙儿 欲言又止，你看 上一周不知道大伙儿什么感觉啊？我这上一周我的感觉就是，哎，这怎么一看这个片单跟上上周没什么不一样， 跟上上周没什么不一样 啊？ 其实片单还是在换，只不过就是有一片子不入您法眼， 不是？就是说这个关注焦点， 对， 啊、 没有那么醒目的焦点。 是、真是啊、我就现在觉得这个电影市场。电影的焦点，你要不是一周有一个新的大的这个爆点的话，那就不算是2018年那个超级电影年，就这种感觉， 你甚至都会觉得这个时间没有往前走， 对， 原地踏步啊。 其 实电影现在确实越来越多，我们在每个周一呢为大家盘点和回顾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哪些电影值得关注，哪些电影可能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以及好的口碑。那么今天的周一小盘点仍然是这样，我们会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我们叫做周末三天啊，在这三天时间里面有哪些影片在全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 看看今天的周一盘点时刻，我们来看看在全国大盘方面有哪些表现比较抢眼的影片。说起来今天确实这个啊都不是特别气足，因为底气来自哪里呢、嗯、我们看到在前几周的时候我们曾预言过，在接下来的一周甚至到三四周之内都会是一部电影统治天下啊。 嗯， 我们看到碟中谍六全面瓦解，这就不卖这个关子了，它依然是在本周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拿到了票房第一的好成绩，座次呢依然没有变化，它依然是冠军。 嗯 啊，我们看 已经这个 9.42 亿啊，这个 马上10亿嘛， 出乎我的意料啊，就是 你的意思是票房低了？ 哎，还不到10亿，这个进展太慢了啊。 最近的时间好像是啊，我们看到票房的增长，对于每部片子来讲啊，都有这个规律， 嗯， 不像前一段时间增速那么的快，那么猛。 对呀、啊，这个 究竟为什么？是过完暑假了的原因吗？ 我觉得可能是吧，哈、啊，就是说这个《碟中谍六》，因为大家这个都知道，来的时候。那是来势汹汹嘛，是吧、嗯、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影评啊，包括是各种元素的加持啊，再加上这个第一波观影的这个热潮啊、 嗯、 三天啊就是过了好像是几个亿啊，三天两个多亿我记得好像是、 非常快的成绩，它三天大概就三个亿左右、 三个亿， 但是好像已经有十天左右的延续了、 哎、 结果我们看到的还没有超过10亿， 是啊，所以我就是很纳闷，是吧、 嗯、 关键是这一周其实没有更多的新的这个力量跟他来， 你指的是上周周五的时候没有更多的影片加入进来，虽然他还是没有能够暴增， 是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是有点意料之外。 我刚才跟你说了嘛、啊、一个是暑期过完了、 嗯、 确实暑期过完了暑气也就散了，是吧， 嗨， 一首凉凉送给他。 哎呀天哪，人说快10亿就凉凉了。 对，没有、 啊、 这是完全是根据你刚才这个感慨 啊我们延续了一下你的这种情绪、 嗯、 刚才说到这个全国的大盘方面的排行，我们马上来看一看排行究竟怎样。刚才已经揭晓了冠军的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排在全国大盘刚刚过去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位的是国产电影《快把我哥带走》 啊，这咱今天是两头说哈。 这部电影 明白、哎、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冠军没有悬念， 嗯， 不用去等待。 嗯， 那么排在第五位的《快把我哥带走》，确确实实还是给了大家在至少在他刚刚上映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悬念。 嗯、 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部电影能够延续这么长的生命力。 哎，这个我哥他就不走啊，嗯、在这儿已经赖了3.63亿的票房了。 确确实，这对于两位这么年轻演员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和开端。 是 这部电影在这么多周以来，他已经收获了累计3.63亿的票房，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又拿到了1200万的票房。 嗯，这个场次虽然不是很多啊、 嗯、 排了这个4万多场哈、啊、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上座率你8.5%， 嗯， 这个呀就是说那几部咱一比的话， 你就跟冠军比吧， 哎，就比冠军碟中谍六少了这个 少了1%， 1%， 对 啊、 嗯、 这所以说 确实不错， 上座率的这个角度来看成绩还真是可以、啊、 是的， 更别说这个作为一个小众类型的电影已经排了好几周了， 没错， 现在还能上榜这就不容易了，真是一匹黑马， 没错 啊， 暑期的黑马快把我哥带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排行榜上排在第五位、 嗯、 那么排在第四位的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新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是在上个周五刚刚跟中国的观众们见面，它的名字叫《传奇的诞生》。这部电影一会儿我们会具体提到、 嗯、 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累计票房已经是1786万，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和其他的类型的就是同类型的电影啊同时上映的， 嗯， 但是它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排在第三位的是《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累计已经是8亿的票房，在过去的三天当中它的总票房是3187万。排在第二位的是我们在上个周五还跟大家念叨过一句啊，这是应该是一部新的电影、 嗯、 叫阿尔法狼伴归途，它累计票房是7146万3700。 哎，这个读法呀是吧，因为现在按照他这个断句的读法呢，人有一冒号叫阿尔法狼伴归途是吧，我看完这电影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断句啊给它稍微变化一下，叫阿尔法狼伴归途。 好， 一会儿咱们说为什么得这么说啊、 哦？这赵亮老给他起新名了啊！好，我们刚才揭晓了，从第五位开始，快把我哥带走，第四名是《传奇的诞生》，第三名《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第二名《阿尔法狼伴归途》，第一名就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最近的电影可能给大家一个比较类似的感觉，就是说。可能没有特别特别大的惊喜会出现，然而在整个的周末排行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 比较出人意料的亮丽的色彩，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传奇的诞生，一会儿我们会提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在这周我们回顾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上周提到的很多芯片都没有能够入榜。 嗯， 你比如说我们曾经提到过李宗伟的《败者为王》没有入榜。 对， 他这部片子呢，其实宣传力度相反，我觉得他比那个《传奇的诞生》 还 要更大一些。 更大一些， 对， 是是是。 然后我们看到来自聂远的芯片《道高一丈》也没有能够入榜。 嗯， 包括我们还提到一位也是《延禧攻略》当中的一位高贵妃啊，扮演者，这个谭卓的《文隐者》也没有能够入榜。 哎， 接下来我们还要说过到其他的电影，比如《草戒指》也没有在榜上看到他的名字。 哎呀，真遗憾。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老片霸榜的这么一个态势。 嗨、哎，对， 没有新的电影能够加入。 哎、 那么话说回来，刚才说到的一些稍稍的一些亮色，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啊，就是刚才赵亮曾经断句啊，叫新断句的一部片子《阿尔法狼伴归途》。说一说为什么叫《阿尔法狼伴归途》？ 哎， 你为什么给人这样断？ 因为这个阿尔法狼他从归途回来之后直接变成了阿尔法狗啊，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整个这个电影就讲的是这个这个在归途当中一人一狼相处的故事啊，所以就这么最简单的这么一句话来概括这故事。 Hunting together is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But this time, I failed. 电影《阿尔法狼伴归途》上个周五全国公映之后呢，据说啊，在公映的前面一段时间，也就是在点映阶段的时候，就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包括我们在上个周一小盘点的时候，为大家展望在上一周周五上的新片，这部片子呢被我们列入了重点。 嗯， 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在此前北美上映的时候，北美比我们早了一个多月。 哎， 北美上映的时候，曾经被北美的媒体封为叫当季最佳电影。而且他们说了，这部电影很有可能是跟有一部电影要去比比肩的。那部电影它的名字可是响当当，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嗯， 当时有这样的呼声，我和赵亮都以为这部片子能够拿到很不错的成绩了。 嗯， 而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们看起来收获的这个大家的反馈意见啊，大部分也都是集中在了就是画面非常之美， 嗯， 然而故事剧情简单较弱， 对、 啊、这么两个方面。 对，这个确实美术特效摄影三方协力啊，展现了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史前社会的风光吧。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啊，一开头它给的一个这个时间线我没看清楚，前边是几个零、啊、 欧洲2万年前、 啊、两万年啊， 没错， 我这往回一倒，我老觉得这两万有人吗？ 有 是吧 有 是吧 有 啊！然后他们 你看多了，零看多了、 哎。他这个建的这个屋子呀，还有他这种说话的方式啊， 对， 再加上，但就是这个感觉好像就是史前人类那意思啊。 嗯、 但是你看他使用的兵器呀，再加上他这个衣着呀， 嗯、 又感觉到是、 他们说了，这个衣着是今年秋季、意大利时装发布的时候最佳着装，特别特别的感觉是特别现代的，而且是超现代那种感觉啊。哎， 反正我就是看这电影的时候，我缺乏一些代入感啊。 嗯， 当然就是这个有很多非常精彩的， 就是因为赵亮没有生活在两万年前的欧洲，他没有代入感 啊。就是这个，哎，就是这个苍茫之感吧， 嗯、 是吧？这原始社会的这种感觉、啊。 你知道他们在里面提出了几个跟你很相似的那样的质疑， 啊、 就是说到人。他们的语言在当时两万年前会不会已经到达了那样的水平，就是高度概念化？ 嗯， 因为有的话是说出来是概念的东西， 嗯、 而不是具体实物。 对， 那么这样的东西在原始人类当中存不存在？ 嗯， 那么第二就是你刚才提到服装会不会也有让大家出戏的感觉？ 嗯、 会不会你觉得是一个比较靠近，比如说在这个中世纪时期的某一种感觉？ 嗯嗯、 另外，他们还提到说人种会不会这样的人种就出现在那个地方是突兀的？因为在两万年前的欧洲，有可能是西北亚的人种会多一些， 嗯， 有可能是会像亚洲人或者甚至南亚人的感觉，而我们看的都是欧洲的面孔，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就当架空去看、啊、而且这个狼这种动物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大家看了狼图腾，你看这个狼伴归途，你是不会相信他这个故事的啊、 嗯、 因为这个狼基本上就是 对狼性， 对，他就是没有狼性啊，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感觉就是 野狗是吧，这个比较厉害的野狗，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啊、人就是萨摩耶嘛、啊、 哎呀，这个动物太乖了嘛，是吧？啊，就是没有那种反复无常啊，没有那种野性、啊、 所以它的这个反复啊，或者说它的剧情的密集度不够，所以你会觉得剧情过于简单。 嗯， 甚至有人说嘛，太弱啊，这就是这部电影可能会没有在上个周末引起那么大反响的原因之一。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们刚才上周其实也说过啊，它是投资李安导演作品的那个公司来出品。 嗯， 而其实我们都对那一位当年曾经在华纳工作过的中国的影人非常熟悉，他投资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还非常有信心，因为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应该跟我们刚才提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要去媲美的一部作品。 是啊，那投资李安吗？那不这么比怎么比吗？ 然而在我们看到目前豆瓣评分是 6.5 分，评分倒不算是很低哈，但是它的票房呢仅仅只有，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几千万，刚才提到的啊，几千万的成绩、 嗯、 这个成绩可能他们说嘛，没有碟中谍六在延续十天之后的三分之一那么多。 嗯嗯， 这是刚才说到的阿尔法狼伴归途。 这导演艾尔伯特·休斯啊，是 艾丽之书 的导演啊。这个被我认为是这个丹泽尔·华盛顿最失败的一部作品啊。 所以你对这部作品先天不看好吗？ 哎，但其实我没怎么在意这个导演啊，我还是以一张白纸的这种姿态去看这部电影。 但是说到这里呢，大家还有更多的评价是说，这部电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幕一幕的壁纸来看啊。 对， 所有的壁纸都相当的漂亮， 画面还是很美的。 嗯，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阿尔法狼伴归途。啊，这部电影看看在这周还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延续的成绩。我们在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宋朝是我和海洋警校的同学，毕业前因为打仗被警校开除。 你为什么杀了刘柱？ 好，刚才我们说过了，在回顾上一周啊新加入的影片《四杀》当中的阿尔法狼伴归途，接下来这部电影呢，就是上一周和他同时到来的，乾隆爷啊，这个聂远的新作品《道高一丈》。这部电影呢，在上周五上映之后，凭借着《延禧攻略》当中聂远的这个知名度和他的这个火热的程度不断的高涨啊，大家对这部电影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期待。我看到了很多影评，说到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表现，说演员的表演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但是剧情方面恐怕还是被别人诟病许多， 嗯。就是说这个剧情啊不是很紧凑，让人感觉有些平淡，甚至这个逻辑有混乱的地方啊。 如果是一部警匪片，在这个方面出问题的话，恐怕就不是好事了。 对，这个电影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警匪片国产的是吧，虽然说这个人气不错呀，是吧，这个 对，这是个最好的一个档期嘛， 是吧，但是呢你这个基本的这个条件如果达不到的话，它很可能难以叫以小博大啊。 对， 这个我们说是非常重要的。道高一丈呢可能在这方面还是影响力差了一些，所以很可惜没有入榜。 嗯， 这周没入榜，我估计下周入榜的可能性 太低太低了、 太低了， 太低了， 是吧。 嗯，好，我们刚才说过的是聂远的新片《道高一丈》，接下来还有一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呢在上周我们说到的可能还会更多一些。 我的这段电影李宗伟爱则为王马上就要在中国上映。 你看、他自己都做广告了啊！李宗伟自己的话、叫李宗伟败者为王，这是马来西亚的励志电影，根据他们所谓的鱼潭天王嘛，李宗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且他是改编自李宗伟当时那个自传，这个自传可能好多中国的朋友都读过、叫败者为王，所以他名字直接就叫败者为王。 嗯， 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李宗伟的粉丝他的球迷们其实对当时的他是特别惋惜的，我们知道他跟林丹的多次交锋哈，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部电影的上映呢也有很多人很期待，说在里面会不会看到他们两人在这个剧情里面 有 些交手、 有些互动什么的是吧， 但是恐怕让大家失望了，这里面的林丹都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叫林丹 哦， 凌云壮志凌云的凌， 哎呀， 他们说可能跟版权方有关系吧。 哦， 哎，而这部电影呢，目前我们看到的豆瓣评分是7.0分，比刚才的 很多电影都要高啊，但是命运就跟这部电影的名字极其相似，比较悲情啊，叫败者为王。 败者为王、 目前全国票房三天的时间才500多万。 嗯，确实比较低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体育电影啊，确实你要是把它放在这个类型片当中，它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再加上这个羽毛球呢，其实对比起那三大球来说，它的这个体育属性啊、本身那个项目也是相对来说不是 对没错 属于特别大众。 那么你要说到三大球，大球来了。His head wouldn't play football. They dropped him as soon as he hurt his knee.我记得刚才应该念到了一句，在榜上排名已经排在了很好位置的这部体育电影。刚才如果说李宗伟的《败者为王》没有能够为体育电影在当今的市场争到一定份额，那么这部电影《传奇的诞生》确确实实是代替了这样一个角色。 嗯， 贝利特别客串出演的电影《传奇的诞生》上个周五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悄悄上映，真的没有听到太多的宣传。 对对对对，他就讲的是这个贝利从贫民窟这个擦鞋的小孩啊，一路啊成长逆袭，最终登顶世界之巅，确实是传奇啊。 对， 这个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励志啊，这样的就是很经典的一个体育故事的一个类型。 对、我们都知道贝利的名字本来不叫贝利，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如果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话，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恍然大悟啊、贝利其实是当年的一个对他一个比较蔑视的绰号。 对对对， 但是后来成为了一个传奇的代号。 嗯， 那么在《传奇的诞生》当中呢，贝利是为了实现父亲没有完成的梦想，为了国家荣誉付出，所以这个呢也成为了里面一个看点，就是他们所谓的叫感情看点。 嗯， 他们说培养孩子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榜样，来看一看贝利的故事，《传奇的诞生》恐怕有借鉴的意义。 嗯， 这部电影真的是，如果相对于更多的体育电影来说，它没有特别大的投资，没有那么大的宣传的攻势，你怎么会想到他在《碟中谍》面前也没有示弱呢？ 对对对对对，确实还是我觉得贝利的影响力吧，是吧？ 是 这个球王啊，咱们中国观众熟悉的球王就不是很多啊，贝利是其中一个。 嗯 啊， 后来的呢？你 后来 呢？这有好多其他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我知道他那知名度高，也是因为啊，就是不想让他说话是吧？喜欢谁谁倒霉，你这谁受得了？ 后来的人确实不如当年的贝利了，是吧？ 啊。 好了，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在今天这个周一小盘点的时刻跟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上个周末你所看到的优秀电影，另外呢也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新片。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麻辣评点，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之华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生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周一小盘点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每个周一为您盘点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表现不错的影片，来展望一下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新片。 嗯， 先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发言吧。我觉得这个一问一答啊，颇有意味啊， 基本上都快睡着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发言是怎么那个顺序啊？我们调整一下，看看盛伟这位朋友先问的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上周五演的什么电影？如果好的话，这两天我就看一看，赶紧告诉我。” 啊， 四姨立刻就回答了啊：“ 上周没什么可看的，那个阿汤哥还是第一。 这俩排在一起， 哎， 特别有意思啊！ 对， 这确确实实反映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观影的一个心态。 然后还有一个阿童木， 阿童木这个很好， 继续补刀， 这也有意思 啊！ 得这么说， 你是先吐槽？ 哎，其实人家那个谁啊，四一不是说了吗？阿汤哥还是第一嘛？ 对对对， 阿童木这话正好接上。其实《碟中谍六》也一般，一个老套路没完没了 啊！ 老头演，老头看。 哎，你说这话的时候把他们都骂了。 就是这部电影之所以独占鳌头，是因为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啊。 同时上映的其他片子太弱， 太弱。 然后说了另外一部， 立刻点评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啊， 《阿尔法：狼伴归途》 啊，说最大感受就是不满足啊，有故事有，但是没讲透；有风景有，没震撼；服装掠影没有代入感。可惜了这题材了，哎呦我天哪！ 哎，不是，我觉得啊，阿童木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到位 啊， 就是后面的这个对《浪漫旅途》的点评， 哎，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一碗这个老汤啊，漱漱口啊，没喝，哎，吐出去了啊， 真是这个怪谁呢？你说啊，这导演真的有的时候我还得信赵亮的这个经验啊，他说他对《爱丽之树》这个导演啊，其他的电影他就有意见，我没听劝，但是不能够阻挡。就是对这个题材或者说对这个影片当中的风光特别喜欢的观众啊，因为这部电影还是拿到了，我们看到在榜上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嗯， 希望他在这周还能继续发力吧。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得展望一下本周的即将到来的新电影了。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两周实在没什么可看是吧， 哎，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很关注咱们国产电影，比如说，有一些系列电影它又有新的作品在本周推出， 哎，这个很多人关注啊，但是反正对于我来说，我要看，我前面我还得补课去啊，这个确实 没看过这系列是吧？ 压力比较大，不是看了呀， 忘 上岁数了忘了呀，本来他这个 你看你还是得看老头演老头看的那种的， 剧情很，你说哎，你说这观众难伺候啊，这复杂的吧，你就怪人家上来慢记不住，又不是电视剧， 他简单吧？怎么说的 啊？ 就是 剧情老头演老头看， 浮光掠影没有代入感， 哎，对对对啊，哪部呢？《反贪风暴三》，简称反三，是吧？ 这部电影啊。已经出了第三部了，各位，你还记得前两部的剧情吗？对这部电影你是否期待？ 我们收到情报，有一笔巨额的黑钱近期会调来香港，我们这次的目标 瓦解这个洗黑钱集团， 行动。我们调查时发现涉及的赃款可能高达近十个亿。 张夫，你要洗几个亿？ 100个亿。我们需要香港的配合。为什么调查我？还有内部人。 你炸我。那真相会不会是查贪污的人自己贪污呢？ 听的预告片的节奏非常不错啊！我觉得香港电影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预告片做的特别精良。 嗯， 这是什么电影？刚才赵亮已经揭晓答案了，是《反三》啊，《反贪风暴》的第三部。刚才那谁，那就平台上这位就叫谁啊？这位朋友说，还以为说的是警察故事系列呢。警察故事系列最近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啊， 对， 所以 不用补课。 对，哎，刚才你说这个补课这事儿，确确实实是勾起了我一些回忆啊。关于古天乐演的这个系列电影，好多都需要补课是吧？ 对呀， 好多部了。 这个古天乐呀，这一次说了角色有变化， 是 吧？以前都是他查别人，这次他被别人查，对吧？ 对对对对，这回是别人。 茶贪污。 可是我说呢，古天乐这个高产，尤其这些年呢，就不停的拍。 嗯。 不得不说，有一些电影当中的角色有雷同之处，是吧？ 甚至你都看串了。 对，我就经常就是看他这个就看串了啊！你比方这个反贪，这个也是如此。 嗯， 就我一想他里边那个西装革履那个样子，我说哎，好几部电影 《窃听风云》。 哎，对，就上来了，是吧？又说那些情节就会干扰我，是吧？还有那个《杀破狼》，对吧？里边都有他，是吧？哎，那么这一次 高产不是个好事儿，看来。 哎，这个《反贪风暴三》讲一什么故事呢？哎，你说这个词儿，这一看就香港味儿啊！ 嗯 ，ICAC 啊，给解释一下 ，JFIU 听不懂 ，SAC 是廉政公署 啊，廉政公署 啊，这个叫陆志廉啊，你听这个名字当中就有廉嘛， 嗯、 是吧？这就古天乐演这个人，然后另外一个这是 JFIU 是吧？就 JF 这人他还哎呦， 哎呀， 不是这意思、啊， 这是一个什么缩写 ？JFIU 是指联合财富情报组 哦，还是探员？ 哎，叫刘宝强， 嗯、 这个是张智霖演的啊， 嗯， 两人是分别侦查。一个是查贪污，一个是查洗黑钱， 哦、 是吧、 嗯？ 然后呢，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两股线合一了，发现呢，哎，这两个人的案子是有着联系的，然后他们也都是这个深陷在危机之中。 所以到最后，人家说会不会是查贪污的人本身是贪污？ 哎，就是都开始怀疑那个、 怀疑古天乐了。 哎， 这部电影据说是延续了前作精髓啊，进行了大幅度的叫重装升级，在案件规模、反贪阵容、动作戏份上都是有大的提升。而导演和监制呢，在他们首映的时候还给大家解释了他们升级的概念。这个概念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大家刚才听到里面那个台词了吧？说片中啊，导演说了，片中涉及的这个贪污金额是多少呢？刚才你听说多少亿？你要几十个亿？后来说了100个亿， 100个亿， 这是真实的。而且呢，据说导演介绍说，前两部说的都是香港的剧情，而这一集是要说内地100个亿到香港洗钱的这么一个真实案件，具有真实的基础的啊，一个案件的侦破， 对，根据真实改编， 这是一个很大的升级。而我们看到《反贪风暴三》在香港地区是抢先公映过了，然后说票房方面收获非常不错。据说叫案中有案，查中被查啊，这样一个剧情，这是《反贪风暴三》的一个极大的升级改造。 对，所以这个很多朋友非常期待这个第三部啊，我看这两天的宣传也是挺卖劲儿的啊。哎，这各个地方的海报也都出来了。 古天乐辛苦了，飞过来飞过去的，这到处都是首映。刚才那个两位都提到这古天乐的这部电影了。宋大亚妈说，我这周六啊，就是上个周六刚刚重温了前面的。就是两部 哦 啊，这个反贪风暴超级期待第三部， 嗯， 哎，看来是古天乐的粉丝啊，之前一直追。七棒说古天乐啊，这个他们叫的善人嘛，因为他经常做善举嘛，对吧？ 嗯， 他们说不管别人怎么说电影好坏，我也要去看，因为希望学校能多见几所。 不是你这个说善人这个词儿啊，这个一定得小心，在文艺广播听相声听多了，一说马大善人，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啊， 不是那个意思， 那都是反过来说的啊， 都被你们教坏了。这古天乐确确实实是在捐建希望小学方面非常的大的力度， 对， 不遗余力啊， 嗯 嗯，这是给他点赞啊， 嗯， 刚才说到的这部电影在这个周五就会到来，《反贪风暴》第三部。那这样吧，这个太激烈了，我们30秒广告之后继续说啊。 好， 来展望的是本周即将到来的新电影、有哪些值得你期待？我们稍后见。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鎌倉に住む作家の先生と結婚した私は一色秋子。のんびりした暮らしを想像していましたが。 先生。 どうですか。 見ればわかるだろ う。もう全然ゆったりなんかしてないじゃない。 仔细听就听出来了，这是日本电影。 哎呀，你听得够仔细的啊、 哎！我为什么这么咬牙切齿说？因为我没看，旁边这位看了。这部电影就是在这个周五即将到来的治愈爱情电影《镰仓物语》。 这个充满了奇幻色彩 啊！我今天稿件上我还专门把那个空格打了一下，要不然我念都念不通，你知道吗？为什么吗？小说家。一色正和是这么念吧、是吧？ 对， 拯救他的妻子叫 亚纪子。对， 你这要真不断句的话，我就念成小说加一。 啊， 是吧？ 色政和， 色政和 为拯救妻子亚纪子， 这个故事据说还很温馨，是吧？ 对，这个里边呢元素很多啊， 嗯、 很多人把它。这个去跟比如说千与千寻啊去对比、 哦、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哦、 这个、 嗯、 就是带有奇幻色彩的这样的电影去对比、 嗯、 啊，但是我认为啊这还是很独特的一部电影，确实别跟别的比，你也别对它有什么期待，你就去看 就 好了。对， 但是我记得你原来根据你的介绍对镰仓的认识原来是打篮球的 啊， 是吧？ 是 《灌篮高手》里面的镰仓、 嗯，对对对对对， 啊、 确实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非常这个深受啊，就是说这个喜欢日本文化啊，尤其是日本电影，包括这个日本那些居家饮食啊，还有这个日本的也有一些什么这个奇幻色彩的小说啊，对， 它是魔幻奇幻的那种东西。 对对，这个呢，这个有期待的啊， 嗯、 朋友们确实值得看啊， 嗯、 而且他这个情感故事也是特别具有这个东方风格的、 嗯、 日本风格的， 听起来就很细腻啊。 嗯嗯、 据说这部叫《全是爱和善良》的作品，去年底就在日本上映了，而日本呢也获得了比较高的票房。他们说网友是这么称呼的，这部电影叫日本版的《寻梦环游记》。 哎，得又来一个，别比别比。 对对对， 啊、 我认识到这个错误了，这他们说。不要老是说类比类比是吧、 啊、对 对, 对 类比是很低级的， 你类比完之后你就特别累啊，因为你老想等着那个东西就没意思了啊。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说本周即将到来的新电影，除了镰仓物语之外呢还有那么两部啊，我们先说其中这么一部吧。 哎，我闺女呢？我打电话她不接啊。 你还有脸找闺女？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宰了你。 你除了给钱还会干嘛呀？是啊，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 开， 他叫范天桥。 哎呀，为了等这一句，我等了好长时间。这个开的这一声谁说的呢？这是非常著名的演员啊，也是咱们，哎呀，已经阔别多年的，在银幕上没有见过他了啊。 嗯、 内地著名喜剧演员梁天儿。 哎， 这是由作家梁左之女梁青儿、梁天之女梁晓梁首次联合编剧指导，梁天儿还有安逸桥、文松主演，闫妮、关婷娜、黄月成和曹艳艳主演的。公路电影让我怎么相信你？ 哎， 这个时候我就来了。 这个很久不见梁天老师，是吧？ 嗯。 哎呀，你刚才这一段念下来，我就很佩服你的口齿啊！ 啊， 梁左之女梁青儿，梁天之女梁晓 梁， 首次联合编剧， 这确确实实是强强联合。 嗯， 至少是这个他们的父辈。都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 对，尤其我们知道这个梁左先生英年早逝啊， 对， 才华卓绝， 是、 啊、这是很多人特别特别这个惋惜的啊一位大家。 反正这回呢是讲一个什么呢，就是妇女啊因为关系啊成长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裂痕、 嗯、 然后呢由其他的事件慢慢慢慢共同成长来修补他们妇女之间的这个关系裂痕、 嗯、 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梁天我今天还问了一位小同学啊，我问旁边身边一个小孩，我说你知道梁天吗？不知道、 嗯， 就因为他告别的时间太长了 啊、哦， 所以举例说明一下，梁天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当年阿尔兹开店的时候，陈佩斯那身边是谁啊？是吧？那就得梁天啊。 对，反正 像玩主啊、过年、本命年，全都有他。 哎呀，就是感慨吧。这个一想到他的经典作品，90年代啊、嗯，那时候反正就是演小孩嘛。 记得最多的应该是《我爱我家》，是吧？ 是年轻人、嗯，今天就得演父亲了。 嗯， 确实是啊。希望能够带来我们给我们带来惊喜啊。嗯。 好了，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了。其实这周到来的还有一部作品是吴谨言，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攻略里面《延禧攻略》里面的令妃的扮演者吴谨言，有一部新作品叫《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 嗯， 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介绍了。他的这个导演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优秀作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49亿元，那么并成为了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我们的白酒企业啊，所以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啊，咱们五粮液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增长，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对， 那胡总，咱们最近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水晶瓶五粮液啊是五粮液的代表制作了。那么今年呢是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啊，我们下一步呢也花重金呢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的52度水晶瓶的一期佳酿酒。那么它同样呢是出自五粮液的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啊，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的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啊，共用基酒，而且呢也是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也是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啊，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了。那么全球限量发行是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啊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了啊。 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那我感觉应该是非常的难得的了哈。 那肯定， 也应该是我们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那胡总，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能不能给我们直供一部分？ 这个不会吧，因为今天咱们没有说要销售这款酒嘛，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本来也就并不多啊。 胡总啊，您今天都来了，你说来了也不能空手吧？ 也是啊。这样啊，今天我就当见面礼了，那么为了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就拿出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期佳酿酒，今天我们直供给大家50箱吧，啊，价格呢，我今天就按照市场价3930一箱，而且呢，我今天就给大家打一个3.3折啊，买一箱送两箱，这个可以吧？ 好的，太谢谢胡总了。那您刚才说的是3.3折，对吧？ 对，是的。 这个价格确实是不错，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两箱，对吧？ 对对对。 那这么说，胡总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了。我们再次感谢，为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今天直供活动是1296块钱一箱，是市场价格的3.3折了。买一箱呢，还免费再送两箱，这就相当于是您可以1296块钱。 这不对啊，不对啊。咱们是3930啊，买一箱送两箱啊，我们这个是为了五粮液建厂65周年特别拿出来的特别纪念酒啊，不但这个品质高，而且呢这个酒质还是一级的，你就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啊。 啊，胡总，我这买一箱送两箱不对吗？这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对，你说的买一箱送两箱这个啊没有错，但是呢我刚才说是3930啊，这个是可以的，而且呢我已经给到一个最低的，相当于是 3.3 折的一个价格了啊。这是我们为了纪念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建厂65周年重金推出的好酒啊，你不管是送人还是宴请，自己喝或者是珍藏都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你说那个就根本就不可能啊。 胡总， 价格太低。 我知道咱们这是好酒，但今天这个直供就这一回，你再怎么样也要给我们一个优惠，就1296块钱，咱买一箱再送两箱怎么样，行不行？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绝对不行，因为你这是开玩笑啊！ 您别光为难，就给个痛快话，能不能过？能过，咱们就继续说；不能过，我想我也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 我这个确实没有想到，你这个有点太直接哈。我跟你说吧，就是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了， 您就 太无语， 咱就破一次例， 你这让我为难，我这根本就没法做的这个活动，这个价格， 咱就破一次例，好不好？ 哎，行吧，行吧，我就。破一次啊，就这一次啊，就按照你说的， 好嘞，谢谢胡总， 打一个3.3折，1296，买一箱再送两箱，整整3箱18瓶酒。不过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只针对咱们正在收听的听众啊，只能是在咱们播出的10分钟之内有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 好, 好 的，太谢谢胡总了。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感谢你，不是说感谢我啊。你要是不这么说的话，这个价格根本是真的不可能 的。那您不能反悔了啊。 绝对不会。 那你赶快告诉我们订购方式吧。 那大家打我们的这个 VIP 贵宾客服电话吧，啊，是400-919-6686啊，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想喝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的朋友们，赶快拨打400-919-6686 400-919-6686。不过在这里呢，想特别提醒您的是，抢购热线400-919-6686，时间一到，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立即恢复655元一瓶的价格。那为了公平呢，每个人也仅限购4箱，而且只有50箱，所以您心动的话就赶快拨通400-919-6686400-919-6686。只要您现在打进400-919-6686，一箱6瓶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拿出来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市场价3930元一箱，今天是1296元，买一箱再送2箱，一共18瓶，平均算一下，咱们算下来才72块钱一瓶。400-919-6686，400-919-6686。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一位超市的黄老板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啊，这活动是真的假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那可是高端的好酒啊，我们都卖将近4000多块钱一箱的酒，你们一箱6大瓶才卖1296块钱，而且还要再送2大箱一样的酒，这算下来呀，一瓶才合72块钱，这便宜的就有些离谱了，能是真的吗？其实胡总啊，这也是我特别想替咱们听众朋友问您的一个问题。 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这个酒给的是对还是不对了啊。其实啊，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今天给您承诺啊，每一滴酒呢都是宜宾五粮液酒厂原厂出品，全部呢都有五粮液专属的防疫标签和原厂的 logo 啊。同时呢，我也郑重声明，五粮液股份出品的高端好酒，货到后啊，验货不满意，随时退货退款，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啊，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仅限本档节目的播出啊，订购成功后呢，工作人员呢会把五粮液酒厂原厂生产的好酒免费的送到您府上啊，酒到之后您只需要支付职工价1296啊就可以了，一共是整整18瓶。我也建议啊，抢到酒的朋友呢啊先别喝啊，咱们先都收藏着啊。 好的，胡总，也感谢咱们胡总的郑重承诺。那在这个时节，其实是我们酒水价格比较平稳的时候了。马上紧接着旺季来临了，这中秋节呀、国庆节、婚宴、喜宴增多，价格随时都会变动。就今天通过400-919-6686 400-919-6686买到这款酒，1296元3箱18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我们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喜酒一级佳酿。 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个价格还有这个号码的开放时间呢，仅限在本档节目啊。也希望打进电话的朋友呢，都少订点啊，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个价格。 好的，那我们把号码再重复一遍：400-919-6686。今天为您争取到的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1296元3箱18瓶，我们自己算一下啊，等于说每瓶才花72块钱，成功订购直接免费送酒上门，货到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919-6686。再次提醒大家，职工活动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了，现在只要打进400-919-6686，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特别推出的正宗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3箱18瓶，每瓶都是1斤装，市场价是3930元一箱，但是现在仅需要